呼，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发音 ，Mitchell 同学啊，那应该是滑动。呼， 好的，天行无怨。 Why are you laughing？ 没错，这说的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哈，得到表扬了。H C 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 不能发 decision 啊，刚刚有点真的一个发音了。OK， 是一个 z。 啊，神奇猪猪。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音节结尾的 L 的音没有发，你就说 dazzle， 应该是 zol。 哦，应该是一个 zol 的那个音， 嗯， 是吧？ 对。 好的啊，差不多就是这些同学哈，今天的课堂就音就到这里。大家平时下来要练习，参与课堂想发呢，一个月至少怎么着也能抢发上一次。 嗯， 哎，你练好了基本功，你上来无论是哪个句子，你都能够 hold 住，老师给你点评，都能点评到关键的地方。 嗯哼， yeah, 是吧 ？Yeah。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我们下次老友记课堂再见。 OK，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2006年，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了第20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共有创纪录的来自80个国家的2509名运动员参与了比赛的争夺，其中有26个国家在奖牌榜上有名。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队获得了2金4银5铜。尽管都灵冬奥会中国金牌与上届持平，11枚奖牌却已经创造了历史。在之前所参加的7届冬奥会上，中国冰雪军团累计夺得22枚奖牌，其中收获最多的是4年前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奥会，当时也只是收获了8枚奖牌。在冰雪项目中，论水平和成绩，中国一直是雪不如冰。都灵冬奥会，由于韩晓鹏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一鸣惊人夺得金牌，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男子空中技巧，中国以往的最好成绩只是第17名。这届冬奥会上，不仅有韩晓鹏、邱森同时闯入决赛，前者还在资格赛和决赛中均位居首位，无可争议地领回金牌。这不仅是亚洲选手首次问鼎自由式滑雪金牌，也是中国男子冰雪健儿首次在冬奥会上占得鳌头。在上一届盐湖城冬奥会上，中国仅参加了冬季2项越野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共3个雪上项目的17个小项的争夺。都灵冬奥会除了上述3个大项，中国健儿还出现在高山滑雪、跳台滑雪、单板滑雪的赛场，涉足的雪上大项首次增加到了6个，小项则猛增至27个，而且中国雪上项目的参赛人数还首次超过了冰上项目。 So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20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which was held in Turin, Italy from February the 10th to the 26th, 2006. This marked the second time Italy hosted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he Games featured 84 medal events over 15 disciplines in 7 sports.Events that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 in Turin included mass start biathlon, team sprint cross-country skiing, snowboard cross, and team pursuit speed skating.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